起来，我打了碗要下一盖。我开始恭喜了阿妈，我的太平台。北斗遨游红水，天外红水，起来，起来，起来。三国赛家是山，龙袍摘的走马，起来，龙袍摘的走马，我在，我在，我在。 北上频道，哇！我哋个节目越嚟越夜啊！ 啱啊，啱啊！我做完节目咧，我就要去个我网聚嗰个墙嗰度睇睇，睇下点样录音啊！咁样就啱啊！ 所以其实依依就唔使同我哋讲唔好意思嘅，因为我哋两个真系求之不得。 当然，我永远都觉得咧，佢讲一个文化就系讲下赶客嘅，我永远唔中意嘅。O K， 唔系咁啊！哇，我听到好入神 嘅。唔系呢次好上两次咧讲文化真系好鬼闷。O K， 唔好两个听到俾人闹。 咁啊，北上开始啦。咁啊，今晚仍然都系得我同阿牛啦。咁就我想补充翻下上次个主题先。上次我哋讲饮讲食，咁啊 讲漏咗啲嘢。 咁我又今日又翻，即系我通常星期五又睇翻啲讨论区啦。咁啊，哇，唔知点解一讲到食咧，就好多人都有多回应啦。咁我想回应一下，有一个几有趣嘅就系、是，即系有好多人都有好多网友都讲呢个港式茶餐厅。咁我上次冇讲嘅。咁佢就我而家冇睇到啊，咁啊，但即系我记忆中咧就即系好多人嘅意见就是，大陆啲港式茶餐厅咧就通常叫得港式嗰啲咧就啲即系啲食嘅嘢咧嗰啲品质咧就都唔系话咁好嘅。咁你同唔同意呢样嘢咧？ 咁要睇时间啦。以前咧就啱啱即系有港式茶餐厅嘅时候咧，就真系大即系香港师傅落去做噶嘛。 系啊， 吓咁而家啲嗰啲香港师傅教识咗徒弟啊，咁啊嗰个。港式师傅炒咗啦，咁留翻个徒弟做咧，嗰啲系差啲嘅。 OK， 我都觉得系差啲，即系但系如果你话你讲茶餐厅咧，有一个好奇怪嘅，我觉得茶餐厅同香港嘅茶餐厅唔同嘅，因为嗰度系乜嘢都有食，其实 好唔同噶，好唔同噶。即系嗱，我可以讲，我谂我哋上次系真系讲漏呢样嘢啦。其实我几有心得噶，因为我喺好多地方咧，我成日都踎嗰啲港式茶餐厅嘅。咁所以其实我有少少几同意咧，就系话啲嘢就。即系通常系唔系咁好食嘅， 而家嗰啲咧 系啦，即系但系睇你用边个标准。首先咧就系、是，譬如话如果以香港人嘅标准咧，就系咧好多港式茶餐厅咧，因为如果你用翻香港人嘅标准，你会觉得哇都唔系好正宗嘅啲嘢，即系好多食嘅嘢都唔系好正宗。其实我觉得有一个主要原因就系、是、有时唔系话佢特登整得啲嘢唔好食啊，或者手势差，系佢哋可能要就翻即系本地人、当地嗰啲人嗰啲有时有啲口味，咁咧就所以會可能會同香港係有啲出入囉。即係譬如舉個例呢，即係譬如我講過我曾經喺度講過個笑話啦，就係、是、譬如我喺東莞嘅茶餐廳就係火腿通粉切絲，佢就以為通粉切絲啦，佢呢個真係搞好搞笑嘅一樣嘢。咁譬如話仲有就係、是、我通常有個習慣就係叫呢、這個譬如話豆腐火腩飯咁樣啦。咁、呢如果我喺上海呢，我就好憎一樣嘢，就係話佢啲飯呢啲有即係呢啲咁嘅碟頭有味飯呢，佢就好鍾意呢白飯就分開白飯，餸就還餸嘅。咁譬如一個豆腐火腩飯嚟到呢，就會係豆腐火腩呢就一劈，咁然之後呢就一個白飯。咁有時呢我就會好奇怪，我就成日會話喂唔該豆腐火腩飯兜亂啦、啊、咁樣。咁呢就即係炒河兜亂你就聽過啊，但係飯我都會叫佢兜亂，就喂 俾啲咩你。 咁佢唔明，咁我就話你幫我將啲飯同啲豆腐火腩一齊撈埋佢上碟。 點 即係我即係就會好食啲㗎嘛。 咪點解你唔到時直接佢嗰兜嘢落嚟就倒咗落啲飯度撈亂，自己撈咗個算囉。 上海嘅茶餐廳呢，佢就會將一個豆腐火腩飯佢就會整到好精美㗎。即係如果你唔出聲嘅話咧，佢就會一堆白飯啦。佢嗰兜豆腐火腩咧，就基本上啲汁就好少嘅。咁、即係睇你點個人喜好啦。即係譬如話，如果我中意食嘅豆腐火腩飯就係、是，喂豆腐火腩起碼撈埋一齊，汁好多咁撈，即係起碼我啖啖都會即係有味噶嘛。咁如果你唔講嘅話咧，咁佢就會做到好精美咁樣咯。咁就會冇唔好食。 但係香港嘅茶餐廳咧，我哋食嗰個咖喱豬扒飯啊，咁都係分開上㗎喎、啊。 係 囉。咁同豆腐火腩飯分開上冇分別之後，我會覺得 咖喱豬扒飯你有時都如果焗嘅咪都係一 都一兜啦。 咁上啦。 嗰啲係焗飯嚟啫。如果譬如你去嗰啲茶餐廳食呢，佢都同佢俾一兜咖喱連埋啲咖喱豬扒。 咪呢、這個我都係話就係話睇你嗰個人習慣囉。即係譬如果你叫一個豆腐火腩飯，譬如好似我咁，我會 expect是真係一碟好似香港嗰啲咁樣撈埋一齊㗎嘛。 即係我會覺得呢 大陸啦，我就冇去咁多地方啦，上海你未食過啦，咁我去上海都唔食茶餐廳啦，就可能咧，我係你先。 唔係因為我長期住咧，你就會知道茶餐廳係一個好親切嘅地方嚟嘅。同埋咧，我哋就係嗰啲咧，要需要咧，有時又走去茶餐廳就為咗睇報紙，咁、 哦、 所以咧就會走翻去即係呢個就會好多時候去港式茶餐廳。 即係如果譬如我而家喺深圳啊、東莞啊，甚至惠東啊，惠東好得一間嘅，真係唔好講啦。如果我去深圳啲茶餐廳，我覺得係好多元化添咯，直頭。即系佢食嘅嘢系比香港嘅茶餐厅更多咯，起码有一样嘢豆浆，香港系冇嘅话，即 系 我谂逢系大陆嘅茶餐厅都有豆浆饮，都离谱，我 就 觉得。 唔系，但系就的而且确咧，就嗰个水准就会几参差嘅，即系唔系话间间定会好好。咁同埋咧就又唔好忽略一样嘢，即系如果譬如话喺上海同北京咧，港式茶餐厅咧系。賺大錢㗎喎， 即係價錢咪係咪貴啲呢？ 嗱，價錢佢就會通常就同香港價錢差唔多囉，即係會咁，但你喺嗰度嚟講呢，就屬於係啲中高檔嘅餐廳嚟㗎。咁就譬如上海呢，如果大家有機會去上海嘅話呢，有兩個茶餐廳呢，就大家可以去下㗎。第一個呢就係阿韓生嘅老婆開嗰間，阿四姨太開嘅，就係澳門茶餐廳，直情都係叫翻澳門茶餐廳。佢嗰間就長期都爆嘅，咁佢嗰個咧就有一個食嘢咧，我就覺得一般，但係咧就我都好常去咧，就因為好掛住佢嗰杯好正宗嘅凍咖啡，冇錯，佢嗰杯凍咖啡咧就真係好港式、澳門式嘅。咁咧呢個又即係唔係間間茶餐廳沖到好靚嘅凍咖啡？ 唔係間間，係冇一間咁好。我喺深圳啊、東莞咧飲嗰啲所謂香港式茶餐廳，基本上都唔係 咖啡唔似咖啡啊嘛。 喂，我懷疑佢係揾啲咖啡粉開嘅啫。 有時有時咧，佢又凍咖啡又好少冰啊，佢唔知道喂要好凍咁你先好飲啊。即係好多嘢佢哋唔知道嗰個重要性，究竟一杯凍咖啡係點樣好飲咧？佢哋又掌握唔到。咁譬如啊，頭先講嘅就四姨太嗰間啦，咁叫澳門茶餐廳啦。另外咧就喺上海咧有一間就好出名嘅就係、是、新旺。咁新旺咧就好多間連鎖店嘅，喺淮海路有啦，喺呢個港匯百貨啦，好出名嘅港匯百貨嗰邊又有啦，即係喺徐匯區嗰邊。咁好多間，唔知有成三到五間咁樣。咁佢又有一個特色就係咩咧？佢係唯一一間我可以佢出嚟嘅全部都即係好接近香港嘅，即係啲食物嘅質素，同埋咧佢係唯一一間咧可以揾到中頭飯食嘅。可以食到北菇蒸雞飯，喺上海可以食到鳳爪排骨飯。 咁呢啲係其實茶餐廳嘅標準嚟㗎啦，係大陸嘅茶餐廳係乜嘢都有㗎嘛。 唔係你唔係㗎，你喺廣州同埋你唔好攞深圳、廣州、廣東省嗰啲比，嗰啲就通常都有，但喺上海呢幾乎淨係得佢有嘅。 因為基本上呢，好簡單啫，我喺深圳去茶餐廳食嘢呢，我係可以嗌串燒喎，我唔知點解嗰度冇寫過，但係佢都嗌串燒喎。 你 又可以嗌到炭燒生蠔，我真係乜嘢我即係可能係就算唔係佢做呢，佢都會喺出面買埋俾你，咁可能盡量收返少少錢。你係乜嘢食到喎？即係我喺嗰邊係打埋邊爐。 我話俾你聽，如果你多係如果你有機會去上海呢，你就會有感受，就係、是、上海嘅港式茶餐廳呢係好多港式茶餐廳嘅嗰啲食物啊。系都唔似㗎，即係唔似我係食開嗰啲㗎。即係我簡單嚟講就係、是、你叫碗燒鵝奶唔似一碗燒鵝奶，你叫一個乾炒牛河唔似一個乾炒牛河㗎。咁所以你就會知道呢，即係譬如新旺啊或者澳門茶餐廳嗰啲呢，即係當佢做到好正宗嘅時候呢，係喺上海呢係有幾寶貴。即係 正宗茶餐廳得到大家都要講港式啦。咁我都係呀，我都講大咗嘅，喺深圳喺深圳啊同東莞呢都係有啲嘢冇嘅，菠蘿油就冇啦。 我話俾你聽， 我就想問下澳門茶餐廳有冇。 我就係想話俾你聽，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喺上海同北京，上海人同北京人去港式茶餐廳最鍾意食，肯定就係菠蘿油。 咦？即 菠蘿油 係生牛油喎、 啊。菠係啊，生牛油啊，嗯、菠蘿油咧係佢哋覺得係一個好特色、好特色嘅嘢嚟㗎。即係譬如話，好多上海人咧去港式茶餐廳咧。就算食夜晚飯啊，佢哋都會有個習慣就係點咧？譬如話OK， 叫一個乾炒牛河，我叫一個揚州炒飯，跟住再嚟先嚟兩個菠蘿油啊，嚼住先。佢哋會咁嘅， 即係好 中意食菠蘿油， 即係好中我哋去上海鋪咁，首先整龍小籠包 先。係啦，有啲咁樣似。同埋咧就佢哋食嘅菠蘿油咧就比較細個啲嘅。即係同我哋食嗰啲就冇咁大個，佢哋鍾意而家就食一啲比較精緻、 拳頭細到啦， 係啦係啦，同埋好大個嘅菠蘿油嘅。咁所以食菠蘿油係一個 仲有一樣嘢，即係如果你講 即係其實深圳都唔會有蛋撻。蛋撻呢就唔係正宗我哋嘅蛋撻，係葡撻。 哦、 葡撻就有， 葡撻好多。 蛋撻我就真係冇乜點見 過。葡撻你肯得， 即係如果你係酥皮蛋撻就冇啦。葡撻就有。 酥皮喺大陸其實都好難食到酥皮蛋撻。 係啊係啊， 即係我 諗佢哋，你同佢哋講，佢哋都未必見過，未必知道。 咁我記憶所及就好似有一兩間餅店喺深圳咧，就有酥皮蛋撻嘅，但係好難買得到嚟食咯。 系， 因为佢哋都系出完炉跟住就冇噶啦，全部俾晒我哋啲香港人消费晒咯。喺湖背就有呢啲咁嘅餐厅。咁嗱， 系 食茶餐厅咁样，除咗个奶茶、咖啡要似之外啦，咁菠萝油啊、蛋挞嗰啲有啦。咁如果譬如我好似我喺香港食嗰啲咩，沙爹牛肉面，沙爹牛肉米嗱，你知道嗱，香港食嘅茶餐厅 系 嗰个沙爹牛肉米啊，就碌。真係即係一流㗎喎，真係好地方。 除我 好差嘅茶餐廳都做得好嘅，但喺大陸呢就唔知點解無啦啦撈條葱落去呀，無啦啦 條 菜落去呀，咁樣咁其實 就會好唔同㗎嘛。 咁我喺深圳我知道好奇怪啦、但如果喺上海或者北京嘅茶餐廳嗰、那個沙爹牛肉 北京就好少有沙爹牛肉麵或者沙爹牛肉米㗎啦，上海呢就新旺又有啦。咁就都好正，都近似香港嗰種嘅，係啊，係啊，因為首先我諗佢係香港人開嘅，咁同埋就我諗佢或者啦，即係我唔知，因為我唔係好識佢老細，但係我諗佢係即係有佢係一路 keep 住有用香港師傅，咁、所以其實佢嗰個就新旺一定要記住嘅，即係如果去上海咧就有機會，好誇張嘅話俾你聽，淮海路嘅新旺茶餐廳星期六日咧唔係呃你啊。是排三個鐘頭都有人排的、在出面擔晒凳仔，然之後呢就等嗌飛仔嘅，即係等嗌 number， 咁嚟入去食嘅。 即係有沙爹牛肉米嘅，即係有沙爹牛肉包啦。 係 咩包先？香港豬仔包嚟嘅。 沙爹牛肉包我仲冇見過喎。 係呀咁就。 沙爹牛肉包仲冇印象有見過。 都要問下啲茶喺上海嘅茶餐廳有啲咩奇形古怪啦。我哋嗰、那個雪菜炸菜肉絲麵或者雪菜肉絲麵咧，喺香港就成日食到啦，但系喺大陸嘅炸菜肉，即系香港嘅雪菜或者炸菜肉絲，通常都罐頭做噶嘛， 系 但系喺大陸嘅咧，佢自己即刻炒俾你噶嘛，咁就唔同啲嘅。咁如果你哋喺上海或者北京嗰個炸菜同埋雪菜咁啊，係咪罐頭啊，定係即刻炒俾你咧？ 應該就都係即刻炒俾你嘅。不過但係咧就又係睇每一間茶餐廳嘅手勢咯。咁但係有個特色啦，就係即係我諗全大陸都係㗎，就係你逢親食呢啲炒麵炒米呢，就要頂得住啦，因為好多油啦，即係但係上海都係一樣啦，就係會好多油啦。 因為我記得有四種嘢呢喺大陸嘅茶餐廳食呢係同香港唔同嘅、一就係雪菜啦、炸菜啦、仲有回鍋肉啦、香肉丁呢，呢四樣嘢呢，香港呢四樣嘢通常都係罐頭嚟嘅。喺大陸咧，全部即刻煎炒俾你嘅，即刻整俾你嘅。 仲有另外一樣嘢，香港人好常食嘅咧，就係雪一丁， 雪一丁，丁麵有啦嘛。 有，但係咧就係唔多即係唔多地方係整得好食嘅。 唔啊，雪一丁都整得唔好食。 哇，唔係好多上海人係唔識煮雪一丁嘅。你知唔知點樣煮一個好食嘅雪一丁先？ 唔知。 唔係最大問題就係佢哋煮個時間唔夠咯，即係個面咧。譬如 話 有時係啦，有時就過硬啦，同埋有陣時咧就水多，未蒸即係未蒸得一包，咁你變咗就好淡啦出嚟，即係佢哋唔係咁掌握到煮一個即係好食嘅出前一丁咯。 出前一丁 同埋因為佢冇辦法， 香港人咧煮呢樣嘢， 因為你只有港式嘅茶餐廳先可以揾到出前一丁嘅，你喺上海根本咧基本上係即係你超級市場都好難買到一包出前一丁嘅，因為佢哋大部分人都係食康師傅噶嘛，同埋好多人都係食即食嗰啲杯麵噶嘛。咁所以咧，如果你煮即食面嚟講咧，就即如果你出前一丁真係得比較大間啲嘅超級市場啊，唔係仲係唔係家樂福嗰啲啊，即係一啲譬如話 家樂福都唔係大間， 家樂福係冇出前一丁賣噶， 我 就唔係大係嗰啲咧，譬如話你會喺邊度揾到出前一丁咧？你會譬如話喺一啲日本百貨公司嘅超級市場，你先可以咧有機會揾到出前一丁。 咁即係話，如果我哋喺上海或者北京想食， 因為冇人買， 出前一丁面就係貴啲嘅咯，即係香港加兩蚊啫。 冇錯，冇錯，貴大約貴香港一蚊到兩蚊到啦，一包。 哇！即係四蚊包， 三蚊到四蚊咯，三個幾四蚊咯，係啊，同埋冇人買㗎。 是即係打唔入呢個市場㗎，雖然一定好怪㗎、嗯、即係呢個係我諗係口味問題囉。 即係最好食嘅公仔麵嚟喎。 係呀、啊、你要通常就會喺崇江啦，即係佢哋叫九江啦，佢哋叫好即係好耐好耐嗰個九啊。 嗯 啊， 長 江 九江 係長江九個九，同埋一個光九光，九光就係、是、就你就會揾得到啦。 啊，你摸下 ICQ 先啦、啊，你知啦、啊，我知手唔知咁夠長，即係如果喺大陸食茶餐廳咧，其實有好多好古怪嘅嘢嘅，即係咧同香港唔同，香港我哋而家其實香港都有少啲抄翻大陸嘅，咁香港就以前係冇電視機睇噶嘛，咁喺大陸咧基本上全部我哋睇馬嘅。 茶餐廳 係啊，喺 你講緊廣東省 啊，喺廣東省啦。咁通常就係、是、我哋茶餐廳好趕時間，因為食完就走噶啦嘛。係喺大陸，即係喺嗱，我只係講啊呢個東莞同埋深圳嘅， 係 啲上海、北京又你講啊。 係 咁係咪又因為佢哋擺部電視機度咧，就係咁坐住嚟睇喎，即係跑馬又好，乜嘢都好，佢哋係好長時間喺間茶餐廳入邊嘅。咁喺呢個上海或者北京係點樣嘅咧？ 上海同北京就個習慣有啲唔同嘅，就冇乜人抱住喺度睇電視嘅。通常就多數因為個電視就唔係播，通常都係播住啲中央台啊，或者佢喺上海播住啲上海嘅體育台啊嗰啲咁樣咯。咁就睇電視呢、這個即係就冇話真係會坐喺度抱住電視睇。咁同埋因為香港人比較多啦，咁其實就最多最普遍就係爭報紙睇咯。即系报纸就好紧要啊， 唔系都有得卖噶嘛？ 吓、 啊，报纸系送俾你啊，定系 唔系啊？点佢系挂喺度睇东方报噶嘛？咁譬如通常每一间茶餐厅咧，即系同一份嘅东方报可能得两三份嘅啫嘛。 哦，就系茶餐厅出钱买埋份。 系啊系啊，每一间港式嘅茶餐厅或者港或者食粤菜啊嗰啲地方咧、粤菜酒家咧，一定会有港式嘅，即系有东方日报啊。咁有好多人其实 上海、北京都系， 上海、北京都系。咁、 哦、 就通常就睇隔夜啦，因為如果你喺廣東省就通常即日都有啦。咁、但係喺上海呢就大部分時間都係睇隔夜嘅，即係今日睇尋日報紙。 因為咁㗎嘛，因為如果你深圳或者係東莞嘅茶餐廳呢係冇啲報紙睇㗎嘛。 係 冇㗎嘛，只即係頂籠俾份新知你知咩㗎啦。 知道。 俾份新知你就已經即係黃金大勢 啦。喺上海就去茶餐廳即係睇報紙係一個好主要嘅目的嚟㗎。即係你唔知道你唔會知道係有幾寶貴㗎。即係我喺香港，我從來都唔係睇東方報嘅。咁但係你有時啊，你知道話香港發生啲乜嘢咧，就唯有就有時就會係去即係去港式嘅茶餐廳睇下報紙咁樣咯。 即係佢哋俾埋份報紙你， 唔係份報紙係掛住喺度嘅，即係好似圖書館嗰啲咁樣。 我明 白。咁你咪即係有咪攞，有咪攞咯。 咁其實講嗰間茶餐廳嗰個大細咧，同香港比點樣咧？ 哦，規模大得多啦。即係有啲譬如澳門茶餐廳就兩層嘅，咁就唔使講㗎啦，即係一般嚟講就因為喺上面嘅食肆通常都係大過香港多，即係如果你係香港茶餐廳有啲好細間好細間，你即係你想象唔到嘅時候喺上海嗰啲呢或者北京嗰啲茶餐廳好大間㗎。 講埋茶餐廳我講多樣嘅快餐店啊。咁如果喺大陸有冇啲好似大家樂啊大快活咁樣啦，深圳梗係有啦，喺上海北京有冇呢？ 上海有大家樂、 啊、 但係就一啲都唔入流嘅、啊、就我諗我估計可能有兩三間到啦，但係係完全唔入流嘅嗰隻港式快餐呢，大家樂長期都冇人坐㗎，唔知點解㗎。咁而家呢就最近一兩年呢，其實大家樂呢就慢慢滲咗啲即係一啲比較上海式嘅嘢囉，譬如話就即係啱佢哋口味嘅嘢囉，譬如話你可能會喺大家樂會叫到小籠包食啊之類之類，佢唯有係咁樣，因為如果係港式，即係譬如好港式碟頭飯咁樣一碟一碟一碟嗰啲呢，我諗嗰啲人又鍾意去返即係茶餐廳㗎、大家樂就總之就係唔掂㗎，即係就唔同話廣州其實大家樂大快活都 OK 㗎，咁但係如果你喺上海就真係唔係好得 㗎。 OK 係呀，咁同埋北京有個好得意㗎喎，即係講開我嗰個就係、如果我諗有啲人去北京，就係、北京就有一個叫做成日你會睇北京呢，喺好多條街都會見到呢有啲鋪頭都係寫住加州牛肉麵㗎，咁呢個又好得意㗎。 同中文牛肉麵 咁樣唔係連鎖店嚟㗎喎，即係有我諗可能有少少量係連鎖店，但係呢有啲賣麵㗎佢都會間間都寫住加州牛肉麵㗎，咁呢好奇怪㗎， 我第一次即係我成日以前去嘅時候呢，我就成日諗加州其實係咪真係好出名有牛肉麵嘅呢，咁我唔知道啊。咁但係總之你入到去食嗰碗加州牛肉麵其實就好簡單，就係、是、一碗好地道嘅北京牛肉拉麵。咁但係呢就全部而家都係叫北京啊，叫加州牛肉麵嘅，又好奇怪嘅。 即係其實嗰個加州唔係美國嗰個加州啊。 我唔知道中國有加州係咪呀，係呀，即係呢個我諗如果有啲網友去過北京嘅話呢，你我諗唔知道你哋有冇印象囉，即係我就成日都會見到嘅，係好多地方都有嘅。 OK， 係呀。 其實講食啦，我本來諗住呢講15分鐘唔夠，而家講20分鐘唔夠，仲有嘢講話 啫。好啊，講啊，係。 我哋廣東人嚟㗎嘛，而家要隻爹㗎啦，去酒樓飲茶。喺深圳或者東莞飲茶呢，咁有一半我哋想食嘅嘢啦，其實同我諗同香港好接近嘅。咁佢哋會多咗一啲嘅功夫茶嘅另外俾你斟啦，即係可能有個女仔服侍埋你斟埋添。如果你去啲貴少少嘅酒樓。喺上海北京又係點呢？ 北京我就未試過飲港式茶。我唔敢呢、這個我唔敢講。 唔好講一個糖茶嗰啲、我哋叫做。 我冇飲嗰啲接近港式嘅飲茶啦，上海就有嘅。 即係保你壽命嗰啲噃。我講緊。 北京我真係未試過，所以我唔敢講。 北京點心咁多。因為我成日我有錯誤諗法㗎，因為我未去北京啦。 係。 即係北京出名點心多㗎喎、哦。 係咩？邊個話？ 北京點心。 唔係，但係佢唔係廣東式嗰啲嘛。即係佢唔係話你可以搵到港式茶或者蝦餃燒賣呀嗰啲呢。 對對對，我要好多啲。 北京我諗我相信會有，但我真係未飲過。咁、但係上海呢就成日會飲。數量唔係多港式嘅酒樓，同埋港式嘅酒樓唔係咁容易做嘅。咁就因為我諗係嗰個習慣問題啦。咁但係有港式酒樓，咁同埋呢佢哋嘅做都係通常都係香港人上去做，同埋廣東省嘅人上去，即係我見過有啲係廣州，好多係廣州嘅人上去做。咁就食嘅嘢同我哋做法其實同我哋都係差唔多，都係即係譬如點心都係蝦餃燒賣呀、鳳爪呀、即係皮蛋瘦竹呀，你噏得出嘅都有。 你講咗呢個問題，我又諗起另外一個問題，問題青年嚟嘅。 係唔緊要。 sorry 啊。我哋香港人擺酒，就很通常除咗喺酒店裏面擺之外啦，通常都會喺間酒樓擺㗎嘛。咁如果上海人擺酒唔喺酒樓擺，而家你頭先你話酒樓係少㗎嘛。 唔係我係講緊 ,sorry, 我係講緊港式嘅飲茶呢，廣東式嘅飲茶係比較少。咁但係如果你講緊即係食肆酒家或者包括埋擺酒，其實擺酒佢哋都擺㗎，即係結婚擺酒都係一樣咁擺法㗎。但係港式嘅酒樓呢，即係做茶市呀，朝頭早做茶市呢，就真係唔係咁多。同埋我見過係即係都有兩三間我知道嘅呢，即係呢幾年都執咗㗎。即係都做下都執咗嘅，咁我諗係同佢哋飲茶，即係佢哋冇乜飲茶呢個習慣，同埋上海人飲茶呢，佢哋有去港式嘅茶樓飲茶嘅，但係佢哋嗰個食法就好唔同嘅。 點樣呢？ 好，佢哋就好豪嘅，好浪費嘅，即係上海人飲茶呢，就會朝頭早呢，譬如九點零十點鐘飲茶呢，我哋就通常就一盅兩件，嘆下茶，睇下報紙嘅啫，係咪先？佢哋唔係㗎，佢哋可以係九點零十點鐘呢嗰陣時呢，佢哋而家就叫好多好多點心啦，差唔多叫暈㗎，同埋呢就甜品特多啦，同埋呢就係呢佢哋會叫好多小菜㗎。同埋呢即係包括埋譬如話你可能見到你唔出奇㗎，成日經常會見到上海人朝頭早飲茶呢，整兩隻燒乳鴿啊，跟住就炒碟菜啊，跟住再整一兩個小菜，跟住再然之後就再仲要嚟甜品囉。佢食嘢嗰個份量呢係好誇張，唔係佢食個口喎，係佢哋嗌嗌 嘅 之後我嚟擺㗎。佢哋好鍾意，即係佢個習慣係咁樣㗎，好鍾意即係浪費得好緊要㗎。 哦，咁即係因為呢，其實我喺深圳呢飲茶呢，佢有一種叫茶點㗎，都係用返啲茶葉呢，即係綠茶茶葉我哋做返嘅甜品，或者做返啲糕點。咁喺呢個上海應該冇啦，係咪呀？ 上海就冇乜，唔多有過。佢哋冇飲茶嗰方面就冇，可能冇廣東省人咁講究喎。 因為講真啦，係 呀， 香港人。 仲有喎，佢哋會叫凍飲喎，即係飲朝頭早飲茶呢會整杯 fruit punch 喎。 係 啊，酒樓會同你做埋呢樣嘢，因為即係迎合返上面嗰啲，即係上海嗰啲本地人，佢哋係鍾意咁樣㗎，即係譬如朝頭早整杯凍紅豆冰啊，咁樣㗎，即係個習慣係好唔同㗎，同我哋飲茶嘆為觀止㗎。 第一節未完之前我飲㗎，你問一個問題，我跟住我十幾廿個問題問 得 㗎。即係喺 大陸啦，即係喺廣州東莞啊、深圳啊咁樣呢，佢哋有啲地方又打麻雀㗎嘛，其實度度又打麻雀啦，打麻雀佢哋會有啲牆啊，即包咗間茶館，好似我哋著局咁嘅，但佢哋唔同啲，佢哋係我嚟飲茶嘅啫，即係我哋著局就嚟食飯啦，佢哋打麻雀租房呢就係俾啲茶點嚟㗎嘛，上海有冇呢啲嘢㗎？ 冇喎、啊。上海就冇喎，上海亦都上海人就唔兴喺酒楼打麻雀喎，通常都喺屋企打喎。 OK 啦， 系啊系啊， 咁问到差唔多。如果再问咧，我谂呢个我哋跟唔使。 哇，我哋讲咗成节， 唔使讲下个 topic 噶啦，食咗有排讲，转头翻嚟再倾。 OK。